后，难灵犀的感觉怎会不知道，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，如果没有了别人怀抱，我会放心不再打扰。其中都有你的味道，虽然分开还是忘不了，难灵犀的感觉怎会不知道，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，如果你有了别人怀抱，我会放心不再打扰。

希望的是值得。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，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，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也变成寂寞。那些伤痛的过往终将变成记忆的锁，纷纷扰扰现实的世界里，一份真情有多难得，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拥有。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，别再让那爱你的心受伤了，记得他当初的选择，希望的是值得。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，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，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。当初的选择，希望的是值得。别把最疼爱你的人弄丢了，别再让那爱你的心总受伤了，别让自己留下悔恨的以后演变成寂寞。 总会有一个句点，

见过太多善变的风景，差不多绝美或冷清，也去过云上最深的山里，听见流星燃烧夜空的声音。后来我不敢太任性，冰雪会城市的聆听，想捕捉每个天真的背影，关进我成年的梦境。在夜深时写封信，用最难言语的剧情寄给孤独的黎明。旅行，想